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Hello， 嗨，哎，这算是一个左右声道的合并在一起吗？ 就是嗨，哎，你怎么来了啊？ 到了周二的复古派对，我在想这是不是给我已经贴上了一个标签了呢？ 你就是复古，哎，不是考古，不是复古，复古 可以，只要不是 BBQ 就可以，考什么都可以。 今天我们是一个坦白局啊，会聊一些有意思的内容，同时呢放一些好听的歌，周二的下班路上用音乐和工作说声再见， 开始周二的娱乐最王牌。 再过一下天空就要变成红色，看着太阳一点点还剩下半个，那种感觉还在不在，我也快颠倒了黑白，面向左边已看不到你在，喝啤酒不是因为争吵了过后切蛋糕，不是因为你的生日刚过，只是记忆空了一块，你怎么还不来涂改，我以为你能把这边更精彩，你不要说话太坦白，搞得我心里好悲哀，再不怎么样好歹也是一场爱，你不要说话太坦白，没有谁真的离不开，现在我就要把自己找回来，喝啤酒不是因为争吵了过后切蛋糕，不是因为你的生日刚过，只是记忆空了一块，你怎么还不来涂改，我以为你能把这边更精彩，你不要说话太坦白，搞得我心里好悲哀，再不怎么样好歹也是一场爱，你不要说话太坦白，没有谁真的离不开，现在我就现在我就要 来自李荣浩，今天的开场曲是《太坦白》。怎么了？ 你说今天要聊一个让大家来坦白的话题，还是让你先来自己 坦白，还是坦白？说清楚， 把两个都包括在其中了。太坦白， 哎，就问这么一个问题，是吧？坦白的问题， 坦白的问题会不会有坑呢？ 哎，是年方几何？ 这个问题应该没什么可觉得坑的、啊、 我觉得所谓这个要坦白局聊的这个话题一定是一个不太好回答的话题。 嗯， 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我们非常谨慎， 对， 该怎么抛出去， 谨慎到图还没有制作完成、 啊、哎，还没有想好。别着急啊，慢慢聊。 哎， 但是有一些要提醒大家的，双十一已经过去五天了， You need 快递。 哎呦， 有吗？ 有， 到了吗？ 你突然变身成为了一个快递小哥哈， 啊、 已经收到了。 哎、嗯，这是据说是最好的安慰女生的一句英文嘛 ，You need cryd 啊， 能够叫醒一个装睡的女生。 昨天呢，其实会有一个这个通报啊，大家其实已经这个关注了，就是那个快递的包装啊，做了这个检测之后啊，哎，很多人在关注，但是大家不要恐慌。啊、 对。 这按照目前北京市邮政管理局的要求呢，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发往北京的这些邮件啊、快递啊，到达分拨中心之后，就第一时间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消杀。没有消杀的邮件、快件是不予中转的去分拣的。 对、嗯，而且也看到了有不少人，他会选择怎么做呢？就是不让这个快递的外包装进家门 啊。 他在门外边的时候就已经拆完了，拆完之后呢，消完毒之后再把这个快递带回家。我觉得这个做法呢，可以借鉴一下。如果家里面消杀的工具啊、喷雾啊比较齐备的话， 对。有的其实讲究点朋友什么像鞋什么的进门之后都得做一个消杀， 有好吧， 高跟鞋放外面。 不管怎么样，养成这个消毒勤洗手的好习惯是没问题的。 是的， 形容你最贴切，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对你的感觉强烈却又不太了解，只凭直觉你像我在 值得推荐。 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周二快乐，我是戴一 啊，下班快乐啊！今天我和戴一呢，要准备一个这个比较戳心的啊，或者说能直击各位生活啊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的一个问题。 哎呦，把这个噱头弄那么大，万一大家觉得切、根本没有那么戳心怎么办？ 就是您一个月赚多少钱啊？ 这个我觉得可以有。 这咱不八卦这个啊。 这到年末的时候，咱们趁大家哪天高兴啊，年终奖发完之后，我们来试探着问一句 啊，如果有一次机会，咱们一起吃饭，你会请我吃什么呀？ 对，请老白吃一个什么样价位的餐，大概就能够对于每个人的收入有个所谓的了解一二了。 我已经看到满屏发来榴莲字样的朋友了。 好了，说。回来正题啊， 这是了解我。好，我们说到正题呢，接下来要测评的这首歌，也是一首很有温度的歌曲啊。一转眼，爆款剧《想见你》已经红了快两年了。 对，也正是因为这部剧呢，很多人知道了八三幺乐团。 是的，到现在这部剧我还也没有看，没有看完。 不要抢我台词。 哎，好，你 已经红两年了，你也没看。 是是是啊，这个红不红，这个跟我们看不看也没什么关系。最重要的这首歌我们可能播过好几次了，就是那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对吧？那今天的八三幺乐团又出了一首新歌，叫做《 抱一抱一下》。我一度以为这个歌名他打错了。 为什么会想到火风的那首歌？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打花轿是吗？ 哦，你会唱啊？哦， 你下午哼来的，我就听到了。 反正呢，又请了柯佳燕，他们老合作嘛，又有一起唱。 是， 应该是八三幺第五张的全新的录音室的这个专辑的首发的预热单曲了。 对，这是一首以温柔为主基调的男女对唱的情歌哈。 好，测评一下。 先来测评这首新歌。专辑的官宣是这么说的：八三幺和柯佳燕啊，自从这个《想见你》以及可乐微醺版之后的第三度合作。2021年底，温暖、俏皮、甜美的男女对唱。 曲风呢，有点像我们今天的派对的主题，复古这个派对啊，复古乘以 disco 乘以这个 funk 啊，再加上这个dance music 舞曲啊，混搭中版的抒情作品。听完他的这个官宣，我基本上不知道这首歌的曲风是什么了。 我也觉得，但是他很想一网打尽，是真的 啊。所以我们不妨来测评一下，是不是能够击中你的对于音乐的那个喜好度的那个点啊？ 来听听八三幺，抱一抱一下。 抱一下，别再想一想一想，给我最最暧昧的琢磨。给我抱一抱一下，抱紧每一个当下， 抱紧 一整个心房。男人的自大，为你柔软放下，就是拿你没办法。世界再冷漠，有你在就暖化。喜欢你为我勇敢的模样，即使再野蛮，也甘愿被豢养。不如赖在你肩膀，不如抱一下好吗？给我抱一抱一下，别再想一想一想，给你最最暧昧的琢磨。给我抱一抱一下，抱紧每一个当下， 抱紧 一整个心房。现实太混账，你倒先躺一躺，为你煮鸡汤，把悲观都打趴。想一想 哎，这首歌听完以后就是一个字，爽。 就是你只顾跟着跳舞了呗。 对，就是这个抱应该不是那种轻轻的抱，是那种大熊抱，对吧？ 所以是温暖的一首歌，很适合冬天啊。来自于831和柯佳燕的一次合作，嗯，抱一抱一下，名字有点怪，感觉应该去掉一个字的感觉。 抱一抱一下， 就是两边出现了两个一， 这个很不太像那种爱人之间那种啊，就特别炙热的拥抱，其实也不像亲人之间那种长久的那种温暖的拥抱， 更像是在友谊的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感觉， 就是抱一抱，哎，抱一下就好。啊，好， 哎，来测评一下，我是觉得这首歌啊，如果给他四星的话，应该是给这首歌的主旨，也就主题，就他说是抱一抱一下，温暖，就是重视此刻，在意当下，就是好好的抱紧你眼前人，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意味。 我今天给他五星，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在一个冬天听会特别的有气氛， 嗯哼， 会让你觉得哦，临近的新的一年马上其实也就很快了，对不对？然后这样的歌会让我们在此时此刻，比如说疫情还没有完全消散的此时，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 温暖， 就是人之间的那个距离和温暖的感觉。 好吧，就是总而言之是一个氛围感的歌吧。 啊， 听你这么一说， 尤其在今天听上去感觉不错。 好， 尤其我们话题还没有公布，这首歌呢也做一个小小的预热和铺垫，好不好？ 你刚不也说了吗？这个拥抱感觉又不像恋人，又不像家人， 是他。更像是你刚才说到的是有达以上的那种比朋友多一点的感觉， 对，他比一般的朋友要更好一点，而且他会更有趣一点。 我们今天聊什么呢？ 做了梦惊醒的清晨，一个人一个人，微寒的空气就在想到你的时候慢慢变清晰， 好早以前的奶茶的一张专辑里面收录的这首歌叫做比朋友多一点， 就符合刚刚我说的有达以上哈，但是别想多啊，不往那个恋人的那个天花板上去够， 谁说是恋人了，比朋友多一点那就是好朋友， 就我说有达以上恋人未满嘛，就怕大家往恋人那个方向去够的话，可能就这个话题容易歪楼。 对， 嗯， 对，其实这个命题呢，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慎重呢， 是特别害怕两种情况，一种呢是觉得会好多人不太好回答啊，就是这是我的心里是不太想讲出来，况且我现在听节目的这个感觉有可能是一个私密的一个车厢里的空间， 这个私密空间里面可能很多的都是比如说老公接着媳妇儿下班的，或者说男朋友带着女朋友一起回家路上的。 行，不用点这么套，你报人身份证得了。 不，我的意思说、如果大家今天参与这个话题的时候想匿名完全没问题，你前面写上求匿名，我们后面来念你的留言啊。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干嘛要匿名呢？就是坦坦荡荡，这个光明正大的一 些。你先把这个互动话题抛出去。 好，好嘞。 聊什么？ 我们聊点纯洁的这种友谊的关系。 聊聊你跟有趣的异性朋友，你觉得 纯洁 啊？对， 肯定有。 对，所以叫回复"纯洁"两个字是吗？你可真会设置关键词啊。 对，就是和白洁之间的这种友情的关系，就是纯洁的友情关系。 对，就像大白把那谁抱在怀里的时候，是吧？ 好，今天聊这个好不好？ 纯洁这个词到974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 哎，就会收到我们今天这个你好陌生人的这个算是一个必答题。 嗯， 你们可以回复关键词的时候顺便附上手机号啊，可以帮助呢我们在下一时段连线的时候找到你。 嗯， 这个问题至于要不要回复呢，就一切由心好了。 如果下班路上正好有时间来回答一下，并且你身边真的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异性朋友哈，红粉蓝颜都可以聊一聊。 哎，气氛热起来，这么 hard 的话题。然后我觉得其实也不难回答，回答有或者没有。 咱们是 没 有， 为什么会没有？ 咱们俩身边有吗？有没有一个气氛担当？ 气氛担当就是你的那个特别有趣的异性朋友。 对， 你不觉得我就是吗？ 好，推你上位。 有的时候会比较严肃、 其实办公室张大人也是，他提问题的时候把自个儿先弄得脸红脖子粗。 联络我们的方式，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74最王牌，回复纯洁啊这个关键词，收到图片回答问题，也可以进入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找到所有我们的好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这些话题啊，觉得还算是比较有趣的。 有趣，有趣，有趣，已经有趣的答案爆出来了哈！ 是是是。 用户3032说：“我爸超级有趣，他胆小，然后居然还要送我出门，早上天黑，就是他也挺害怕的，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最好的异性朋友？ 他很害怕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爸爸胆小，其实也会比较害怕。 就是 天不黑，天很黑的情况下，还要非要坚持送他出门， 那好可爱啊！” 就是爸爸能够跟他相处成为一个像朋友一样的状态， 是 我觉得会让很多儿女很羡慕。 有时候觉得一个这个男人呢，就年纪大了之后，他就特别像一个孩子，大男孩那感觉。作为好朋友，我要分享一个我现在此时的一个疑惑，或者我现在没有想明白的一个事儿。 你说， 咱们的话题可以放一放啊。 嗯， 就是既然大家都这么好的关系了，我就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最近我看一个剧，那《黑镜》很久以前的剧了嘛？ 英剧。 看完以后就有点心情有点压抑，因为他那个剧有的时候会带来很多思考。 哦、 然后我想说，今天晚上我要不弃了这个剧？因为看完我说我会觉得睡不着，会焦虑。然后想今天晚上那就不看了。 给你个选择。 然后有场国足的比赛，你说我到底是看《黑镜》呢，还是看国足的比赛呢？ 你别找骂了。 还是睡了吧，要不然。 年轻，我没装火箭筒，现成一人，这规定从来没变动。我只在我自己单车霹雳游侠，突然起过去别看错，以为是林宥嘉。这是饶舌小哥 Fisky 李麦克，有了我伙计，谁管你乔丹期待呢？不管想往哪儿走。 就刚才说到那个剧《黑镜》里面有一集，就是在一个未来的虚拟的啊，虚拟的未来的世界里面，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来换一些积分。 对， 有了这个积分，你才能够去消费 生活 啊。对，然后这个积分通过什么来完成呢？就是 踩脚踏车， 对，骑自行车，然后啊不停的骑，然后换那个分儿。 对对对，其实有个男孩，他大概换了150万分，然后这个分数去买了一张，类似于像那种 中国好声音的 对门票 送给了 一个女孩。 就是我们想说的就是这个女孩，她爱上他了吗？其实也没有完全， 没有， 她就是可能出于一种欣赏， 嗯， 而他们俩的关系一直是那种就是朋友，然后可能 有很好的疏离感， 要多、对呀，但是要多一点点的那种念想， 嗯， 她最终把她送到了那个剧场里面去， 但好像 然后最终也失去了她， 没错， 嗯。 喜欢这种速度，把世界看得更清楚，别看我单数。 涉及到剧透或者是这种剧情呢，我就怕有些朋友不想听，哎，不愿意听，所以我们点到即止啊。重点是今天的话题，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一边听歌一边讨论。 然后你也剧透了一下今天晚上国足跟澳大利亚的比赛嘛？ 我特别期待他们能够放手一搏， 对， 好好的这个揍一顿袋鼠。 哎，这个李铁也说了，说今天晚上记得 不想听他说什么， 你吓了我一跳。 没事没事，你说吧。 就说这场比赛还是要好好的去面对强大的劲敌去努力的，要冲一把，拼一把。 好， 顿时不想聊接下来的话题了，是吧？ 对啊，俗话说得好啊，打铁还需自身硬啊，自己加油。靠，你选的这首歌让我觉得一直我脚疼，一直在唱踩脚踩脚踩脚踩脚， 就正好让你想起了当时黑镜当中这一集内容嘛。哈，好，17:29，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娱乐最王牌周二的复古音乐派对 啊。对，说实话咱有的时候就是执着，就是足球是像你一个又爱又恨的一个好朋友，就是你又爱他，有时候你又觉得特别的愁啊，就特别希望他好， 嗯， 但有时候又伤害你，所以呢就是能做一些必要的提醒的时候，你也特别希望提醒他，比如说听这首歌就想小心对队友在踩脚，像上一场阿曼队那样。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哪里加油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网点多优惠多。哪里洗车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每天十点抢9.9元洗车。哪里喷漆有优惭？上平安好车主 APP， 最低300元2块漆。哪里代驾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就是省。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平安车险省心省钱。4008000000，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嗨，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我是老白， 我是戴毅， 让我们拉近彼此的距离啊，然后呢了解更多一些啊，所以呢也给大家彼此一个好印象。就最近的一些问题呢，有的比较简单，有的需要你想一想，认真想一想、 这个问题就需要你好好的认真想一想。因为有听友就说了，这个问题是一个送命问题吗？ 啊，也不算吧。 有啊，有人就觉得说，如果让自己老婆听到说啊，你居然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异性朋友，我怎么不知道？ 所以要匿名吗？回复纯洁两个字，加上你的手机号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74最王牌。然后呢，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回答问题。 对，回答问题还可以加手机号码。我们稍后6点会连线其中一位听友， 听这首《美好印象》。 中下晚间轻吹过一缕风，如艾的星光，扬起旧调的收音机，直奏间像梦幻回忆起一切，倒转时间回到美好空间，喜欢听你倾诉心声，曾是这样，曾是这样，嬉戏街角中一首老歌，总爱与你哼唱，长臂说着，除了笑着，总笑到共得不够长，岁月流逝，捉紧这美好印象，是真实真，即想你看不见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都说这是一个伪命题，就是我们比如说假设啊，今天我们聊的是一个有趣的异性朋友，假设你聊这个话题，你应该先有一个异性朋友， 对，就是第一个基础，先得有一个异性朋友，然后再进阶问第二个层的问题，是他很有趣， 对， 嗯， 但是我们其实放下了那个常常被问及的灵魂拷问，男女之间到底有没有纯净的友情，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多人会给你一个正向的回答，有啊，没问题。如果把它停留在一个边界之内，或者说一个相对比较有距离感的一个友情的范围之内，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有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问题一定要不同的人去回答。比如你自己是一个可控力很强的人，你知道该如何处理在一段就是你自己已经有爱情了，然后你该如何去处理跟一个朋友之间的一个性别之间关系。 是的，像钱小乙就说了，说纯友谊啊，这肯定是忽略性别的。所谓忽略性别，就是不是他你把他当哥们儿，就是他把你当姐们儿。 哎，我觉得对的，对的，就是因为你会感觉跟他聊什么东西更有趣，愿意跟他去分享的话，确实会抛开这个性别的一些问题。 但是如果这个有一个这个对方辩友的话，就会反驳你这个观点。 怎么反驳我？ 咱们又开始杠了。 没关系，昨天不刚聊完杠精吗？今天允许你杠一下。 又要自动抬杆了哈。对，就是你把他当哥们儿，他把你当姐们儿，他为什么要把你当哥们儿？他有那么多的真正的哥们儿，他凭什么把你当哥们儿？你明明不是个哥们儿，你是个姐们儿。 你是在哥们儿里面长得最好看的啊， 这不就完了吗？是不是还有这种就是相对来说异性的吸引力在里面？ 有，我觉得会有，因为本身女孩更温柔善解人意，可能在处事方面来说会比真正的男性更温柔一点。 对啊， 对，可能跟你聊一些问题就不像跟纯哥们儿聊的时候那么的直来直往。 对，否则我去找哥们儿聊好了。 对吧？但是你看，就是也有朋友说了，他说，可能结婚以后才会有纯洁的这种男女生之间的这种友情。 哦、 单身的情况下，如果你有一个男生啊，一个朋友， 嗯， 啊，他把你当哥们儿。这个可能对女生来说也不是什么太好的事儿， 前提就是单身情况下嘛， 哎， 对吧？ 嗯，反正这个命题不太好聊啊，大家一切随心。 就这个问题，大家提醒我们是说，它其实在不同的设定条件前提之下，会有不同的答案。比如说，在你单身情况下，你会不会有一个异性不错的好朋友？ 嗯， 又或者你在你结婚成家之后，你还会不会有一个所谓的异性的不错的好朋友？ 所以我们也不想聊那么复杂，就是大家如果愿意聊简单，就是说说你身边一个有趣的异性朋友也可以， 对， 好不好？ 举个例子，他怎么有趣是吧？ 哎， 他在你们这个小范围团体当中给你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乐趣？这是我们特别希望看到的。 嗯，待会儿再聊吧，因为有一个剧啊，这个要推荐一下，郭京飞、王珞丹演的叫《两个人的世界》。都市励志情感剧，然后东方卫视播，然后呢，据说这是国内首部全流程采用 8K 超高清电视技术拍摄的电视剧。 哦， 啊，大概什么意思呢？就这电视剧看着很高清。嗨， 全流程得来介绍一下，指的是从拍摄期、制作前后期、合成期，甚至成片输出的整个过程，都用 8K 设备和渲染工厂支持的后期平台来完成。 天哪，我是觉得刚才因为没有说完这个技术，就我觉得这个对演员不是很友好，太清楚了。 嗯， 就像我特别怀念那个非智能手机拍照的年代，因为照片拍出来都好模糊， 都是经过了秀秀之后的感觉是吧？模糊加了一层滤镜的感觉。 对对对，然后就脸上别说你长痘了，你这毛孔大一点都藏不住啊。 但为什么我们看一些外国电影的时候，包括有一些亚裔的演员、华人的演员出现在他们其中，你会发现他尽管看上去好像感觉也不像在我们的国内的一些影片上那么漂亮，但是看上去也不觉得有违和感， 是就真实一点嘛？ 对，你更关注是他的微表情和他的演技。 反正他俩估计也不在乎了。王珞丹就是调侃说，他们组成的 CP 的名字叫做担惊受怕。 嗯，挺好的谐音梗嘛， 是吧？ 这个电视剧题材也挺有意思，讲的是沪漂新上海人。我坐在旁边这位曾经的新上海人，现在是新北京人，了解一下。 侬讲啥么子？ 侬讲啥么子什么意思？ 就是你说什么的意思 啊？ 啊，我这讲的不标准啊，学过几句啊上海话。反正就是这个对于发生在上海的故事呢，我觉得咱们在北京的朋友可能也未必会真的感同身受。但是如果你可能有代入感的话，你会想，哎，我生活在这一座城市，有可能我是一个。就是刚刚来到这座城市没有太多年的朋友，那会不会有相似之处呢？我觉得王珞丹说的，他说在上海拍了这么多戏，那这部剧让我真正体验了上海的文化和人间的烟火。 就从这句话，我觉得很多人愿意去看一下，因为上海那座城市可能大部分人就是去出差玩旅游一两次，但是对于当地的人间烟火并没有真正体会到。 对于我来说，真正的上海那个烟火气息就是从沪语开始的，就是你下了火车站发现很多人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听不懂， 侬晓得吧， 侬就是不接对吧啊，好，然后巴拉巴拉巴拉讲一堆，侬晓得吧。 你不说的是真正的上海的人间烟火是从楼下的一个什么早点铺开始吗？ 哦，那就真的是你真正进入到这个城市以后所感知的一切了。 我一个人分不清黄昏或清晨，空气微冷，有什么在流失，慢慢降温，一颗心往下沉，毕竟这是太短的梦，彼此终于退回陌生，我加上你两个人并不等。想我吗？会偶尔想我吗？是这样吗？飞扬的会落下。你爱我吗？如果真是会的，可是爱也不是解的。空屋子里没有回声，但我记忆有你指纹，我加上你两个人却不等于我们。你想我吗？会偶尔想我吗？是这样吗？ 飞扬的会落下。你爱我吗？如果诚实回答， 太久没有听这首歌了，来自王力宏的《两个人不等于我们》。 嗯，你这个明明就唱的爱情当中的一些情感故事，这样大家怎么去聊？我的一个异性的朋友，有趣的异性朋友 啊，硬熬了一下前面那个剧《两个人的世界》。 好好好 好好， 感兴趣的话就会了解一下郭京飞和王珞丹啊。我觉得王珞丹还是那种无灵感的少女气质，还是挺喜欢她的。 是是是啊、嗯，今天因为话题的原因呢，相对来说可能有一点拷问啊，不能是拷问，就是。会特别想了解一下你们自己内心的答案，所以有一些朋友呢，平常都不怎么给我们留言，甚至不怎么互动的，今天却留下了大段的内容。 嗯， 有空的话，待会儿我们可以看一下，然后看看是不是有机会和大家分享。 平安好车主 APP 每月活动抽洗车加油优惠券，省钱在线查保单、查违章，一键办理赔，省力！洗车、加油、保养、道路救援年检代办，71项车服务更省心。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打4008-60转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 4008-0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继续回来，这里是娱乐综合台，我是老白。 哎，我是戴毅。 刚才你推荐这个剧呢，是属于一种都市的这种情感剧啊、接下来呢，这一部我觉得可能更像是这种涉及到家庭啊、或者说中年人的爱情。 这部剧也是要我推荐一下好吧，就这部剧其实是由陈建斌、梅婷和涂松岩来主演的电视剧《不惑之旅》。一说不惑，肯定就是年过四张以后嘛。 哦，对，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哎呦， 我就这时候不自觉的把头别了过去， 把台阶垫给了我。 不聊。 应该说这部剧其实是跟前面我们刚刚说到的郭京飞和王珞丹的这部都市励志情感剧形成了一个对垒之势。 对， 一边是两个人的世界，一边是不惑之旅。但其实不惑之旅这部剧呢，我倒觉得挺值得一看的， 是 因为它在所谓的这个创业守业、女性视角以及代际关系方面都有了一些励志的一个讲解。 对，所以你。其实没有说到他那个，因为陈建斌演的是一个人到中年的书商， 是的 啊，卖书的， 嗯， 所以呢就是也得有一些呢剧集还体现了这个实体的书店在现在我们的信息化碎片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里的困局。 嗯，据说这部剧呢还对于一些经典的文学名著，比方说像《复活》、 嗯、《 人生的枷锁》、还有斯汤达的《红与黑》都进行了深度的植入，挺文雅的。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一说到陈建斌老师，我就脑子里面就是那个形象欢欢好，反正我们可以先听听 OST 啊、 嗯、 然后呢剧的话大家感兴趣自己就可以看一下。 嗯， 我觉得说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你因为刚刚提到了不惑之年，中年人可能就更难有这种所谓的男女之间的纯友情了，因为你的时间大多都切割给了工作、 嗯、 生活、家庭、孩子。 但说实话是这样，但你不觉得更需要从一个纯洁的友情，或者说从一些异性朋友那里给到你一些鼓励的时候，能够让你去面对生活当中很多的沟沟坎坎吗？ 什么事儿都得过事儿、 啊、 都得经过时间的考验。 对， 经过时间的磨砺所沉淀下来的友情，那个才是靠谱的友情。 迈着同样的步伐，没有办法继续的话，不如狠心一下把他扔掉吧。年少渴望未知的，却变成年衰的害怕。被刺痛的内心，偶尔也会阵痛一下。世界的边际在哪？一直的愿望在哪？甘心就这样吗？还是 是试着改变它。都是一样的想法，迈着同样的步伐，没有办法继续的话，不如狠心一下，把它扔掉吧。年少渴望未知的，却变成年衰的害怕，被刺痛的内心也会阵痛一下，世界的边际在哪，一直的愿望在哪，甘心就这样吗，还是改变它。 歌手卓比唱为刚才我们提到的这部《不惑之旅》演唱了 OST 主题曲《就这样吗》。 说实话，这部剧我觉得介绍归介绍，其实里面不光是讲述了实体书店在碎片化时代的一些挣扎生存的境遇，它其实更多展示的是人物的境遇。可能也许收音机旁朋友没有到四十岁，没有到不惑之年，但是你可以去提前的感受一下，看看在当今的社会当中人物的际遇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而且据说在这样的变化当中能够产生很多的共情的情愫。 我觉得说到这儿呢，就觉得可能会有很多，又会有很多的思考了啊，下班路上想太多也不是一件好事儿、 那你大半夜的看黑镜，哎呀，你这思考更深夜。 看国足， 算了算了，还是让自己好好过一点。 看这个命题啊，那我也不能大半夜的讨论，就是思考男女之间到底有没有纯友情这件事儿吧。 这个问题不带回家哈、只在下班路上 就留这儿了。有朋友说，他说我觉得男女之间有纯洁的友情，身边就认识十年以上的异性朋友好几个，偶尔一块吃饭，都是平淡如水的联系着。不管是谁碰到一些问题，大家都会帮忙。我认为这就是男女之间纯洁的友情。 刚刚看到了一个，也是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里的老朋友，他也说他有一个小群，这个小群里面就有四个啊，男生女生都有最好的朋友。平常都是用来互怼的。这也是我觉得能够代表他们是非常不错的异性好友。 是 啊，这些朋友可能在你高兴的时刻、高光时刻来点怼你的话，但是在你人生遇到低谷的时候一定会拉你一把。 是的，就是那种关系好的可以一块去吃乾隆白菜的关系。 也别抬杆抬太多了之后打起来，是不是？ 不会，这种朋友一般都不会的。 对，一般就是谁买单的问题会争论一下。 然后有小草说有纯友情是因为所有的爱都给爱人了。您瞧人家情商， 这专情啊，这情深意切表达的，好嘞，学会了， 厉害厉害厉害，向你学习。我们今天的话题还在继续，如果有兴趣聊的话呢，可以回复一个关键词，就是纯洁啊。然后呢，收到图片啊，收到问题，感兴趣的回答我们的问题，然后呢，可以附赠你的这个附送你的这个手机号。 哎，我觉得是这样啊，以前这个感不感兴趣我不敢确定，但我发现今天是唯一一次，大家回复关键词没有一个写错字儿的。 可不是吗？ 纯洁两个字都打得可准确了。 那不然呢？ 就说明大家对这个词儿特熟， 证明大家心里都很纯洁。 对，都有这根弦儿和这个最后的一个把关的地儿哈、 都很纯洁。 等待，我随时随地在等待，做你感情上的依赖，我没有任何。感情已那么深， 配好安好车选平安，买车险就选平安车险。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4008-6-0-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好车主优惠加油八折起，新用户停车最高抽30元优惠券，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会员礼包一份，领券中心每天限量领服务，保险15%优惠。 40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在这儿特别提醒大家，最近呢，北京调整了进出京的管理政策。 从17号零点开始呢，人员进返京需持有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的绿码。尤其是环京通勤的朋友，明天上班前记得带好核酸证明。 When I hear you breathe,

涟漪吹吹我列表单曲，四层塔格单分塔耳机，未来时的甜蜜要抢先预习，一动一举一动一言一语的夸张和比喻，他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全篇解读情节逻辑，谁在乎真的假情，明明又是胜负的结局，在这暧昧期，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要小心翼翼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微妙的关系，想追逐相同频率的呼吸，爱是瞄准我们的奇迹，瞬间就会出发感应。虽然游戏胜负的结局在这暧昧期，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故意配合心有灵犀，谁在乎真的假情，虽然游戏胜负的结局在这暧昧期。 好了，今天我们要连线的朋友现在是不是已经在线上了呢？来听听他的声音。 你好。 嗨。 你好。 哎，是个帅哥的声音啊。 嘿。 来来来，怎么称呼你？ 小韩。 啊？ 你叫我小韩吧。 小韩。 小韩。 哎，你好。 哎，好，小韩好啊。 小韩的那个名字特别可爱，叫什么什么盒子。 我听他说这个声音，为什么后边还有一个声音啊？你是一个人在听节目，还是旁边还有别人？ 我妈妈。 哦，嗨， 阿姨好。 这就像刚才我们谁说的来着，是吧？ 就是妈妈，我们的张大人说那个世界上最美丽的五个女人之一，没想到第一名竟然是她，我们的妈妈。 妈妈，好，那今天这个搭档组合非常的了不起，希望你们能够成功。小红包虽然这个礼轻啊，但是情意很重。 嗯， 因为我们会送一份祝福给你们。 嗯，没错。 所以要先试着答题成功，三道题准备好了，加油。 好，小韩听好第一题，歌词说的是外表就像一棵什么树，很美完美， A 榴莲树，不 A 橄榄树， B 榴莲树，没关系， 橄榄树吧。 啊，什么 橄榄 树吧， 橄榄树哈。好，他应该不喜欢榴莲， 是吧？ 那就榴莲树吧。 跟你一样不喜欢榴莲。 对，我先逃了。 改对了， 这个太难了。来，第二题简单点，来。 第二题哈，每天睁开眼看你和谁都在，那就是我想要的未来。A 你和阳光 ，B 你和大黄。 大黄， 大黄吧。 啊？ 那就是阳光。 你想选大黄是怎么想的？ 旁边阿姨都笑了，估计。 家里面 确定了吗？ 养宠物了吗？ 家里有养宠物吗？ 没有。 啊， 你要帮吗？每一天睁开眼看你和阳光 都在，那就是我要的未来。好了，最后一道题了，可能声音有点小啊。最后一题答对了，我们现在三题全对了。来。 我最近想养一只小的什么，因为抱在怀里像公主。 A 狗狗， B 猫咪。 对，可以参考一下前面的大黄。 猫咪吧。 我们应该第一题就任他自由的放飞。 Sorry， 不能再提醒你。 我最近想养一只小的狗狗，因为抱在怀里像公主。 Sorry 啊，今天不能这个能够三题全对，其实早知道就应该让你三题全错。 对，我就说三题让全错也是另外一种玩法，接近我们的正确答案。 小韩就是一股劲儿的就想，我就想三题全错。 哎，我觉得小韩 非拦着我。 小韩最近可以考虑买彩票。 小韩，你现在在路上，因为和妈妈一起听节目，所以今天这个祝福送给谁，其实也非常的简单了，对吗？ 显而易见。 那你想要对妈妈说什么？ 说我妈妈辛苦了，先接我上下学。 你现在上学是中学、大学、中学？ 中学。 中学 ，OK， 那是挺 算是我们比较年轻的一位听友。 对，是我们近期联系的最年轻的一位听友。嗯，但声音听上去感觉很沉稳哦。 对， 就是选题感觉总选错。 这样啊，不知道你们现在这个车停靠在哪里来听节目？ 停在路边上。 哦，知道了，知道了。 好， 特别棒。今天的这首歌送给你们，《幸福的地图》Elva 小轩，好吗？ 好嘞， 好嘞，拜拜，下次争取答对啊！ 哎，真挚的祝愿你和妈妈一切都好啊，然后这个学习进步。 特想问问妈妈今天晚上给她准备什么好吃的？ 谢谢。 好，拜拜， 拜拜喽。 拜拜。 他证明我们这个听友的这个组成啊， 嗯， 还是很多年轻的朋友在听我们节目，这个我很开心。 谢谢，给我们增加活力。嗯， 刚才是同学呢打电话，可能他有点紧张，我们呢也有点紧张， 嗯， 啊，但是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很成功的一个连线。 不不，主要是我紧张， 对对对，我就是觉得其他都挺好啊，就除了你那句，哎呀， 你 好，你是把自己也当女高中生了是怎么着？ 压根儿没想到他是一个在上学的学生朋友， 啊， 然后以为这个孩子很孝顺，是吧？这个下班正好接着妈妈，然后去哪儿吃个饭的路上。 对对对， 得跟大姐说声不好意思啊， 姐， 姐姐啊， 叫姐姐就好，就别大姐了好吗？ 大小姐， 你是二姐，是大姐啊，这也行啊， 对吗？拉近一下彼此之间的关系哈。 哎， 我要爱就只把你放下。 夏小轩幸福的地图的一个就是一个混音的一个版本啊，也送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别忘了下半段继续开始我们边听歌边聊天的话题， 而且也是我们的复古派对嘛，这首歌很恰切，来自于 Bruno Mars 和 Anderson Park 组成的限定团体 Silk Sonic 带来的 Blast Off。 如果你还不知道我们在聊什么的话呢，欢迎你回复纯洁两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74祖永海啊，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哦。 Got a smiling like our dreams just came true。 没有看到关于今天这个话题的一些留言，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每个人碰到的情况不一样，这个应该也跟你的环境啊，你所遇到的伴侣啊，或者说你现在的生活的状况会有一些关联。就是不是每个人可能都可以拥有，也就是可以有一个异性朋友的机会啊，或者这样的能力。 对对对，我刚刚看到了有不少听友，他们都是一看那个状态就已经是成家了。然后呢，成家之后他会很调侃性的把这两个人的这个状态说，我跟我老公就是很好的异性朋友啊，我们两个不仅是这个搭伙过日子，我们还这个分两床被子睡，然后还背靠背呢，做最好的异性朋友。 这不是嫌冬天这不是冷吗？一个盖床被子，这 怕钻风 保暖啊，保暖。所以之前那个调侃是不是就是也印证到这里？如果想把一个人啊 变成你最好的异性朋友， 对，那你就和他结婚。 好像说这 时间久了之后，发现你的目的达到了。 我忘了当时， 不绝对，这一定不是绝 对 的一个状态啊。OK， 所以也有一些朋友就是发来的字非常的简约。我问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四个字：老公不让。 老公不让哦， 可以有异性朋友吗？老公不让 啊， 对吧？这儿也有这个另外一个朋友在聊天室里面说到，说原来就有一个所谓的这个红颜知己啊，但媳妇儿下令不让联系，然后就没有联系了。 哎，但我刚刚看到有一个朋友的提示还挺好的，说 这还是得听媳妇儿的呀，对吧？ 哦， 是不是？ 那可以把这个有海的鱼的留言给他换一个方式，他说的是把老公的朋友发展成为你的朋友，可以做朋友，那就是比如说把女朋友的朋友发展成为自己的朋友，也行，就是有自个儿的媳妇儿在的时候。 你这个逻辑是他可以有一个异性朋友，红颜知己， 哎， 但是他得先把自己的哥们儿介绍给他的媳妇儿，做普通的朋友。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什么就是？ 等我绕一下，等我绕一下，我觉得你把我绕坑里了。 没有开玩笑，就是 我理解你说的这个意思是一个圈子。 对，这个圈子你们可以在一起经常小范围的聚一聚之后呢，这样的话你知道在一个饭桌上都是朋友嘛， 就是你有一个异性朋友，然后呢他的另一半也要成为你们的朋友，这样你们四个人在一起常聚，这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亲密关系的一个圈子。 我觉得这个是说得通的 啊。对，就刚才我说的那个你就自己理解吧，好吧。啊，看这就不少留言啊。 也有留言说了，昨天好像刚聊过，一般啊，灵魂伴侣 soul mate 是当不了伴侣的，因为太形而上了，不接地气，没有柴米油盐的生活，只存在于玛丽苏的这样一个电视剧里面，是这么理解的。 不杠啊，不杠，这个也分人，对吧？ 肯定啊，包括我们刚前面说这个话题最前提的条件是每个人的现在状态不一样，有的人是单身。他可能对于异性朋友来，他觉得每一个异性朋友都有可能变成自己的另外一个伴侣嘛。 嗯， 当然如果说已经成家了稳定的朋友，就会觉得哎，有一个相对来说稳定的异性朋友是一件好事情啊。 也可能会因为成家这件事情失去很多原有的异性朋友。 哎，是 的，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边界感，有的异性朋友可能会觉得哎，你都结婚了，所以说啊，咱们这个距离可能要保持一些距离，以免对你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嗯 嗯。也有这种情况发生吧，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呢，多多少少需要大家有空想一想再聊的话题，欢迎一起讨论哦。 不懂爱上你却一腔孤勇，哪怕岁月峥嵘，哪怕人潮汹涌，冒失了自己赴一场大梦，等到面目全非才懂，飞鸟其实应该回到天空，有的爱是牢笼，何必自困其中等彩虹。 所以其实延展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两个相爱过的人是不是还能够继续做朋友，这个话题不太适合我们这个节目的时间段了，我就回头呢可以留到他们什么男左女右之类的再聊。我们就来听这首杨千嬅爱过你的人。 故事难曾努力扮作你爱的那款，献出满心喜欢，只换一份浪漫，之所以痴缠是害怕遗憾，烛火爱上夜晚，多卑微的开端，把自己点燃来供你温暖，还是擅长岁月携手历经千帆，若委曲求全如何永远，其实我原本很不懂，爱上你却一腔无用，哪怕岁月峥嵘，哪怕人潮汹涌，冒失了自己赴一场大梦，等到面目全非才懂，其实应该回到天空，有答案是牢笼，何必自困其中等彩虹，汹涌或者柔软，就宛如水一般，我舍弃河岸，随着你变幻，忘却倒影万般，住在你的身畔，若爱成负担，如何永远？其实我原本很不懂，爱上你却一腔无用，哪怕岁月峥嵘，哪怕人潮汹涌，冒失了自己赴一场大梦。伤你却一腔孤勇，哪怕岁月峥嵘，哪怕人潮汹涌，冒失了自己赴一场大梦，等到面目全非才懂， 该回到天空，有的爱是牢笼，何必自困其中等彩虹。 北京银行质权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权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杨千嬅刚才唱了一首爱过你的人，怎么样，就把我这杨千嬅又卡掉了。 是杨千嬅，他 生生的就给卡掉。杨千嬅 他也得去银行嘛，是吧？ 杨千嬅确实这两天应该说去看了梅艳芳的朋友也会看到他在影片当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是的， 作为了梅姑很重要的生命当中演艺事业的一个贵人，叫陈淑芬。 所以这个电影呢，最近也不少朋友去刷过，我看过了， 好赚眼泪啊！ 是啊，但是前提得是有你有一个时间的记忆的轴啊，就是你大概对于他可能会有一些理解，对于他的音乐呢，你是有些概念的， 或者对他 想要去了解这个他的传奇的一生，你喜欢看这种传记式的电影的这种人，比较适合这部电影。 而且就即便你刚刚不是提到说得对他的这个音乐有一个时间轴吗，我觉得就即便说可能听歌听的不多 啊，对， 但是能看到他跟周星驰啊、周润发啊，然后跟成龙，甚至跟李连杰演过的一些电影的朋友，也会对梅姑的演艺生涯有一些了解。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看这个就可以跟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去看。 对呀，这就可以跟最好的异性朋友去看呀。 对，因为有的电影呢不太适合跟异性朋友去看，对吧？比如说前任几什么的，就这种 这种看完之后容易跟自己的好朋友去声讨你上一任男朋友，这倒是有可能的。 是是是，或者说呢，接下来说到的这个节目就适合和你家里的好朋友，就刚才我们说了分被子睡的这种看。喜欢北京卫视养生堂的忠实的观众有福利了，养生堂节目推出了手机版，每天更新节目，您可以在手机上随时观看。养生堂的手机版还给每期节目都配上了图文节目的笔记，您可以随时查看专家讲解的养生的办法。 哎，请注意，养生堂手机版的正式名字叫做京视健康 APP 哈，京视就是北京的京字和电视的视字，您只需要在微信里面搜索京视健康公众号并关注，就可以下载体验了。 对，这个适合啊， 跟家里面最好的长辈爸爸妈妈一起看。 对，和你的好朋友一起看养生堂。 我若是路人路过，也能劝你多洒脱。我若是旁人旁观，也能为你解困惑。可是我是我，偏善于其中，自古难得。莫说谁是谁朋友，谁知故自得其乐。讲道理讲不过你，你还要我听你说。其实我只是逞强辩驳，道理也都懂，难分难舍难原谅，你总是一再欺瞒我。是我太执着，还是我太配合？不想接受，这太难承受。逞强或失落，改变不了什么。爱只有真假，并没有对错。就算想要走，也是一时念。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郑秀文《秋冬爱的故事》。 嗯，一首可能在电波当中不太容易出现的一首避免冷门的广东话歌曲，但是很有节奏感，很适合我们今天周二复古派对。 好听。 你有抢我台词。 哎呦，是是，你推荐的这首啊，我觉得，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虽然看似，有一些深意，其实也就是简简单单生活里面我们可能都会遇到的问题，怎么拿捏人际关系当中的这些边界感。 对，这个问题可能会多少让你觉得有一些困惑，但是我们生活就是这样子啊，不是每一天都遇到一些不需要你动脑的问题 啊，可不是吗？ 有些问题需要你好好的去处理，处理好了之后你的人生当中多了很多快乐 啊。而且你处理的怎么样呢？ 特别好，都是哥们儿、 好嘞，就没有姐们儿啊。 就是想了想，可能就是我的性格问题，我从小到大都是男孩的朋友比女孩朋友多，就是异性的朋友要比同性的朋友多。后来我已经接受这个状况。 你觉得这是好事吗？ 不能说好事坏事，就它会决定你的周围的一个人际的一个气场， 对，或者是你自己的生活里面的一些兴趣， 对， 对吧？ 包括自己的人的性格也会在某些方面，你一出现就知道这个人一定是男孩朋友多。 就是你要是放在这个就是所谓的古代啊，就琴棋书画这时候干不了、 干不了、 就是全都是爬墙揭瓦，这也不对啊。全都是什么呀？ 江湖气质还是很多的、 行走天下，然后呢、这个、 仗剑走天涯，煮酒论英雄、给我留杯、给我留个位置。 哎， 好嘞。 所以我觉得其实无论你是怎么去选择自己的朋友的，刚刚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其实是一个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不一样的答案的一个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其实很好的能让你在有些片刻安静下来的时刻来了解以及反思一下你自己的一些处事哲学。 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无分是这个无论这个男生还是女生或者异性朋友怎样啊，但是其实两个朋友在一起志同道合很重要。 对 对，有没有相似的兴趣、相同的爱好、相同对于世界和人生的理解， 聊得来。 哎，对啊、比如说你说，哎，我想看歌剧啊，他说我想在打网游， 这你看就没法同步进行。对，这肯定不会是说俩人能经常一块儿见面吃饭的主。 对，所以说到这个威尔蒂的这个代表作《游吟诗人》啊，这个最近我们一直在推荐，所以今天也再次推荐给大家啊。 这个威尔蒂代表作《游吟诗人》当中用了众多令人血脉奋张的壮美旋律，脍炙人口的铁砧大合唱，唱响了吉普赛人的热情奔放。柴堆上火焰熊熊是极具英雄气概的，其中因为大段的高音区的悲壮的旋律而被誉为是男高音的试金石，而另外的选段《爱情乘着玫瑰的翅膀》呢，曲调唯美抒情，唱出了灿若繁星的浪漫爱情。11月27号到28号，国家大剧院音乐会版歌剧《游吟诗人》剥去华丽的舞台外衣，以精美的音乐来呈现，带领观众聆听传世经典的瑰丽乐韵。详情请咨询6655000。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今天我们要来进行破次元壁的这个推荐。那、今天来听一首好听的国风歌曲吧。所以今天这个次元壁呢，应该是不会再倒在他的跟前了啊。 他基本上是一个国风大户。 对啊，戴荃啊，为国产动画片叫做《凡人修仙传·魔道争锋篇》演唱的主题曲《天地行》。 哎，如果单听这首歌的话，可能一点次元壁的感觉都没有。不过要说到国产动画《凡人修仙传》的话，次元壁立刻就来了，因为我们对于这个本身它最早的这个中文网的一部小说，网络小说是不怎么了解的。但是呢，这个原本起点中文网一部很有人气的网络小说，曾经在某个文学 IP 价值榜上面连续3年上榜， 是大 IP、 大 IP。 讲的这个故事呢，其实也是那种 会让有些朋友会特别爽的那种题材， 小仙修大道嘛， 资质平庸的这个穷小子啊，凭借自身的努力，最后呢就是成功的得到了自己的梦想。 你看修仙成道嘛， 对， 修仙成功的故事，很多码农啊打工人应该会很有代入感，所以在改编成国产动画之后呢，第一部在豆瓣上面有2万人打出了7.9的高分， 嗯哼， 评价不错， 前两天已经上线了，感兴趣也可以关注一下啊。 好，那听听戴荃演唱的这首《天地行》。 歌怎么戏腔都出来了， 地上里风散了落花，少年他孤身走天涯，这世界之大将所有梦容纳，向着未知出发，笑生死一刀疤，笑恩怨一盏茶，谁躲在面具下，有太多伪装难辨真假，看人间也有家，有四海如归家，又何妨我潇洒，一日月为争，天地为他，一声笑要有天下，乾坤卷叱咤，走遍天涯，用热血写一段造化，掠去人间的繁华，城市的风沙，回首看江山如画。夜里如诗的牵挂，染白了少年的头发，半世的年华，看岁月浪淘沙，还有什么剩下，笑生死一刀疤，笑恩怨一盏茶，谁躲在面具下，有太多伪装难辨真假，有家有四海如归家，又何妨我潇洒，一日月为争，天地为他，一声笑要有天下，乾坤卷叱咤，走遍天涯，用热血写一段造化，阅尽人间的繁华，城市的风沙，回首看江山如画，就坦荡的人啊，不会害怕命运喧哗，看人间那许多的纷繁复杂，都化作一笑来解答。 咱们聊天室有个朋友说，你们这话题不太敢深聊啊，往深了就聊不下去的一个话题。 对，还是说明他走心了，想这个问题想的层次比较深。 哎，所以说你看刚才郭威说的这就是 啊， 感觉你们这话题还挺耐人寻味的。 嗯， 就是这是考验答题人第一反应想起的是谁。 哎，我觉得他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方向，就是你想一想，你先想到这个人 啊， 他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为什么你在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第一时间想到了他，还是个异性朋友，还是个有趣的异性朋友。 哎，那么他是谁？ 他在哪儿？他还有联系吗？ 他在听你的，听你说话吗？ 哎呦！ 啊，他去玩游戏了。 这个问题是给你自己问的吧？他有没有在听你的广播？有没有听你的节目？ 啊， 这一个有趣的异性朋友是不是一直在关注974？ 啊，刚才有个叫周一维的朋友就很有趣， 他表白了，他说：“老白，我爱你。”我说：“哇，这被同性表白了，什么感觉？” 是，这证明这个哥们儿他老关注我的节目。 这哥们儿很有趣， 而且总是听我们节目。哎，对，很有意思。 这哥们儿调侃你 啊，我听出来了啊，谢谢啊。 好吧，哎，今天我们聊的是一个身旁的有趣的异性朋友 啊。其实我觉得从一个相对来说广义的角度来说，其实很正常。 嗯， 谁还没有一个异性的朋友能就是你们？或者是你的同事，或者是你的同学， 嗯， 你们有相对不错的友情。 嗯，今天办公室里边，其实古月也给我们了一个方向，他说：“你看， 我们就算彼此在办公室里的异性朋友嘛， 对，也是有很好的友情啊。 小白，小白白是我的异性朋友 啊。这个小白白突然一下距离拉得很近啊。 我只能说，其实，在办公室同事之间，如果说相处的相得益彰的话，也会给你的苦恼的工作生活当中带来一丝清风。 是的，另外你看，在音乐界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范例啊，比如说薛凯琪和方大同。 他们一直呼声是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就是好朋友。 好吗？好久不见，又来这里这个老店。后来的你喜欢了谁？我们聊聊天。现在的你一样美丽，至于爱情。是个回忆，他不爱我，他离开你，爱回来就回去，在不同的城市努力，偶尔也会想想你，这样的我，那样的你。

是他不声不响。这世界有那么个人，活在我飞扬的青春，在泪水里浸湿过的皱纹，常让我想到想出神。 所以我想问你们，刚才听这首歌想出神那个人， 那个人在听你的广播 啊啊 没有，我在想待会儿可能听友又要在微信平台给我发点赞了，说二姐干得好，老白又开嗓了 啊，对，不由自主的开嗓了。 对， 但是每次开嗓的时候就是特别怕大家这个哎，就是听着受惊吓、 嗯、为什么不会啊、 或者说你们听首特别好听的歌的时候也会走神儿？ 不会不会，这不是男女搭配、啊听歌不累吗？ 啊呵， 就女生的歌，然后你跟着一起合唱， 听男女对唱的歌了。 对，就成了一个男女对唱的感觉。 总之，开车一定要注意这个交通安全。 哪里加油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网点多，优惠多。哪里洗车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每天十点抢9.9元洗车。哪里喷漆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最低300元2元漆。哪里代驾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就是想。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平安车险省心省钱。4008000000。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其实还有很多的答案，我们都来不及再回复了、然后大家特别多的留言，然后有些跟我说还挺好的，你看， 对， 说有男朋友和女朋友啊，还有那么好的异性朋友，对方一定会吃醋，所以。谨慎啊，谨慎。 对，就用郭威那句话来给大家回复就行。他说这个话题的确耐人寻味，但是呢，如果你第一时间想到谁，想起不同的人，答案可能也会不同。 对， 这个不同在你心里面是要埋藏心底呢， 是是是， 还是愿意跟别人分享呢？这就看你了。 对，也有人提醒说，真的结婚了，就还是不要有异性知己的，对自己和家庭都好。那我们就干脆不要有异性知己，要么就别说啊， 当做一个秘密。 把握好边界啊，所有的关系都是如此。谢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榜，我是老白， 我是戴毅、 我们和我们的听友之间一定是特别亲密的，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 哎，周四见， 拜拜 拜拜。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向未来，我们都拥有。